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呢个干预，系咪？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系嘛？进退失据，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本土最前线啦。咁啊，即系我同阿史提 啦。系，大家好。 咁诶，而家多事之秋啦。咁啱啱呢个星期发生好多事情，咁诶，我相信好多人嘅心情都唔系太好嘅。咁诶，有啲人系会有创伤添啦，我估计。 我身边嘅人就大部分有两种嘅即系个情绪啦。一系就系好低落，系唔想讲嘢；一系咧就系总之少少嘢咧就兴到辣鸡啦，就喺噼里啪啦系咁闹啦就。是真的，其實去到這一刻我自己都，我屍體都是未接受到。 你說是哪一部分未接受到，是哪一個部分是最刺激到你？ 最刺激的是真的有，我們以前經常說，哇，整個香港，整個民主，或者是整個抗爭路線，就是未有人死。所以才停滯不前，係啦，而家真係好不幸地發 生。啲人成日講 first blood 啊嘛，第一滴血啊，幾時有第一滴血啊？2014年嗰陣時都已經有人講啦，或者2014年開始已經有人講話幾時會有第一滴血出現咧？咁啊，咁當然係唔想出現啦。咁冇人會想見到人死啦。咁同埋即係好可惜啦，大家即係睇住嗰件事發生嘅時候。咁啊，有幾咁震撼？我相信都唔需要我哋多講，因為大家自己心入邊都有好多感受。即使係冇去到現場啦，或者之前一路冇參與呢一次嘅運動都好啦。有啲我知道啊，我識咧有啲人係即係睇新聞都會喊啊，即係見到咁樣係覺得好慘嘅，頂唔順啦。於是第二日就出嚟遊行啦，咁樣樣啦， 冇錯， 有好多咁嘅情況啊，所以係一個悲劇，我覺得係。即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情， 很難過，是很不想覺得，即是為什麼政府或者這個港共政權要逼香港人逼到這樣。但現在還是最慘，就是好了，最不想發生的事你發生了，但你港共政權給我們的態度是怎樣的？他仍然覺得自己，我是這樣的，我沒有錯，我是這樣的，你吹啊，他仍然是這樣， 你不理 態度，是咯，即係覺得我啊食滑你噶啦，理得你係理得你哋死人冧樓啊！ 佢都講到明咯，你103万人行出街都冇影響到我的決定噶。 冇錯啊！ 但係佢話星期三因為有衝突嘅時候，佢所以佢又諗一諗啦，咁樣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 I don't think care 咯，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威脅到我嘅時候，你幾多人走出嚟講幾多嘢鬧幾多，我都係就係咁啊！你咬我食啊，係咪先？而家我咧就最大最惡最智即係智正確噶啦，係咪先？我有棍有槍。你救我打咩？系嘛？喂，嗰一日即系6月12号咁计先啦。全香港真系香港警察恶晒嘅，系嘛？揸住啲棍周围打啊，攞枪周围射啊！哇，边个救你恶啊？梗系你大晒啦！ 佢唔单止系恶咁简单啊，直头系可以用一个字系癫啊！佢根本上完全，佢总之见到眼前嘅嘢，佢就乱咁嚟噶啦，就 打啦，见人又打啦， 见人又打啊！总之佢起码佢识分啊，哦，嗰啲系差佬嚟嘅啊，佢又未必打，唔知道有冇唔中富居打到自己人，我唔知啦。但系总之佢眼前见到，譬如戴口罩嘅，又或者冇戴口罩嘅，后生嘅，着黑色衫嘅，全部就乱咁搏，或者系女人系咁喷，甚至乎枪都俾你开埋啦。 都唔系啊，其实佢喺个范围，总之佢见人喺度咧，佢就射啦。即系你见到佢其实系。 好似打獵咁樣，即係一種娛樂。對於佢嚟講，娛樂嚟嘅啫嘛。其實啲人已經係咁走一抌出去彈，啲人幾驚，因為你見到嗰日咧，其實好多人即係六月十二號，好多人著白色衫啊。白色衫咧就代表咩咧？對於抗爭者嚟講，白色衫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佢第一次出嚟嘅，應該即係第一次真正去上到前線同差佬去抗爭。即係短兵相接嘅咧，嗰啲就唔會，因為有經驗嘅咧，一定係全部著黑色衫嘅。咁所以你嗰日見到咧，係一堆黑色衫，一堆白色衫。咁當然都有啲咧著黑色衫嘅咧，都係冇經驗嘅，即係都未試過見過差佬，即係未試過同差佬直接去肉搏嘅。所以可能佢哋即係想像唔到嗰種情況會係咁樣。 因為佢哋即係今次有好多係啱啱呢次嘅200001人嘅遊行啦，咁樣講啦。的確有好多好多喺身邊，從來唔理政治，唔睇政治，甚至乎覺得政治係好麻煩嘅嘢。嗰啲人都出咗嚟，好啦，出到嚟見到，哦，原來遊行係咁樣嘅嚇，跟住再俾一翻一啲圖片啊，或者之前嗰幾日發生嘅事俾你，佢哋先至恍然大悟，哇！原來我以前不聞不問嘅嘢，原來係咁恐怖。 即係你覺得，即係嗰200萬遊行，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是絕對是好事嚟嘅。 不過嗱，當然都係一件好事。只不過我係有一樣嘢，我係非常之不滿嘅，就係佢變咗嘉年華會。 哦， 係 啊， 因為你前一晚先至有人去死咗，即係佢唔係意外定咩喎？佢係以死明志，佢有遺書，佢係跳落去嘅。即係啲人話啊，佢係咪跣腳啊，定咩跌落去啊，抵死啊，啲咩成佢？佢唔係喎，佢係有遺書，有兩封遺書，然後佢係跳落去嘅，佢掙脱開呢個消防員嘅即係嘅拯救，咁佢跳落去啦。咁有人死咗，无论如何都咁，有人系因为为咗香港嘅自由而去死咗。我觉得第二日呢个游行系冇可能去到大家好开心啊，嘉年华会咯。即系呢样嘢对于我嚟讲，或者对于好多抗争者嚟讲，好难受。 我之前我都应该有提及过，我都同大家讲，游行抗议抗争并非嘉年华会。我系每一次去到呢啲场合，我见到人哋V 字影相打卡，話俾人聽有嚟到抗議嗰啲人，我係好反感嘅。即係甚至乎我啱啱啦，今次呢一個嘅即係200萬人嘅遊行呢一次，我喺金鐘附近一帶，又係差唔多去到六七點嗰啲時間啦。咁啊，後一刻行前嗰啲就可以比較快到達金鐘啦，跟住就梗係即刻轉咗落地鐵站啦，嗰啲就走人啲。臨走之前又係影張相打卡。 我好遲先出去嘅，即係幾個鐘頭之後先出去啦。咁我出去嘅途中已經見到迎面咧係好多人走緊翻屋企噶啦。 係啊， 真係好多好多人係行完就走噶啦。 係啊，同埋佢哋即係我 唔係即係我唔怪佢哋行完就走啦，只不過係我都係講嗰樣嘢，你唔應該係變咗嘉年華會。 係啦， 即係尤其是你之前一日係死咗人。即是有人为我们去牺牲，你不是这样是吧，是不是喂，他在天之灵都不会放过你啦。 但是同埋我亦都有怀疑过的，即是我都想会不会是即是传媒的问题呢，即是你知道就我们在当日亦因为有很多同路人在场现场目击这件事，跟着再将这一单东西在社交媒体那里是这样发放，跟着亦都有很多的报纸就即刻有些即时的新闻 出来。除了 TVB 之外啦。 除了 TVB 之外成晚没看。 我一路看着，即是过了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即是去到半夜一两点，他都是没提过，完全是没事发生。即是你那一刻你 feel 到你是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如果你那个礼拜都有看 TVB 的新闻的时候，然后你再对比你在外界或者電話或者其他接收的資訊，你是會在平行世界的，即是你每一天那個差異是越大，即是你看一天的 TVB 看兩天的 TVB 再看三天的 TVB， 你會令到你的人跟這個現實是越走越遠的。 是啊，沒錯， 一直 build up 下去的，你看多幾天一直看整個故事的發展，你會看到故事走向呢，看這邊人就會看到、哦、去了那邊，但實際上其實我們是發生在向這一邊的。 其實如果用平行時空，我都覺得是真的叫做很給面子的了。即是我成日我就跟人說，無線報道的新聞你可以用一個故事，你覺得你當它講的故事，但你一定不可以當它是新聞，因為它根本上除了是假新聞之外，甚至乎它有些新聞根本上我都不知道你的立場，你是可不可以企在中間一點呢，你不要下下講到那裡好像即是你看無線的新聞永遠都是美國就最壞的，中國就最好的，朝鮮啊，即是我們的北韓啊，整天都是被人欺負的。喂，當你一日兩日三日 再跟一年兩年三年咁睇嗰陣時候，你咪永遠都係覺得喂係啊，北韓咧好慘噶，成日俾美國佬恰噶，美國佬好衰啊，中國啊其實係好強啊，你係會咁樣。但係我的確，我都唔想承認，但係我身邊係真係有呢啲咁嘅人，日日夜夜睇無線嘅新聞咧，就搞到個腦咧係傻咗噶啦。 咁所以咪就係咯，即係單你唔好講一年兩年三年，就係、是、單係呢一個禮拜啫。係 啦， 即係由可能六月八號啊、六月九號開始呢一個禮拜啫。你就係睇 TVB 新聞，你個人已經完全唔同，你個立場取態，你睇成件事你都唔知咩事嘅，即係你，因為佢哋唔知道有人去死咗，佢唔知道點解個人會死，咁佢亦都唔會出嚟，佢唔知咩事，咁但係出面個世界就係見到個個喺度喊緊嘅時候，喂人死咗，大家都要出嚟，你明唔明？個分別就係、是。佢淨係唔知道有人死咗，佢都唔明點解會有人死咗、 啊。 好啦，事後發生，我、哦、有人去獻花，做乜人獻花無啦啦？做乜、 啊、 人悼念乜悼念邊個？做乜人死咗咩咁樣？即係、 啊， 即係佢完全係跟唔到咩事。 甚至乎我喺即係喺呢兩個星期咧，咁亦都有好多嗰啲親共嘅媒體啊，或者親共嘅人士又發放咗好多啲圖片出嚟，又話抗議嘅人士係好暴力啊，又話已經叫定曬啲磚啊咁樣啦。跟住講下講下就話。诶、hey, 你班人啊，一抗议就掟砖噶啦，咁样啊，你好衰唔衰？一讲呢啲嘢嗰阵时候，又俾我睇到啦，我咪 send 翻一张警察揸住嚿砖去掉嗰张图俾佢睇咯，咁啊，我一听佢即刻哑晒，我话嗱呢张相唔系我影嘅，不但系咧呢张相已经喺网上边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你话嗰啲暴徒掟砖啊嘛，咁嗰个着住制服嗰个系唔系暴徒啊？你够唔够胆讲啊？哑晒， 仲有段片影住嚿砖系喺差佬度飞出去噶嘛？ 系咯，你班人，你根本上系唔好话盲撑，都系讲翻嗰句啦。你一系就无耻，一系就无知，两样嘢嘅啫。 我觉得呢，因为而家唔系政见嘅问题，已经唔系政见立场嗰啲话咩政治冷嘅问题，而系是非对错。是嗎？黑白分明的，這個道德危機是重大的道德危機嘛。沒 錯。 你的警察是，喂，掉磚其實我覺得是事少的了，比較磚掉到可能即是爆下缸或者是，即是如果我屌到開槍喎，撲街。 你開槍嗰下，喂，你嗰啲係我哋玩嗰啲 war game 嗰啲 BB 彈啊？ 佢係 AR-15 自動步槍嚟㗎，即係佢本來係可以射實彈，只不過佢而家射緊咗增加子彈啫，都係同一把槍嚟 嘅。嗰個威力都係好勁㗎嘛， 勁㗎！佢係因為個指引從來咧都係唔能夠射上半身嘅。以前咧佢哋訓練嘅時候咧，或者正確嚟講咧，你係用呢樣嘢嘅時候訓練嘅時候咧，係射落地下再反彈落只腳度嘅，唔撚係直接射落個人度，同埋絕對。是不可以射下肢以上，即是你射到，即是不要射头先，讲射个身呢，你射到啲内脏啲内出血呢会死嘅，即是好快嗰种死喎，是内伤嗰种死喎，射头梗係死啲啦，係咪先，即是呢啲唔需要讲㗎啦，而射下半身呢都係会带嚟好大伤害，所以就係话如果你真係要用嘅话，那个指引呢係应该射到地下弹到只脚度㗎。 係啊，同埋就算我当 touch wood， 你真係要开真枪嗰时候，你係咪真係要下下对头啊？打仗我都勉強話，即係我理解明白啦。而家你對住一班手無寸鐵嘅人，你下下對頭，真係死咗。如果係因為咁樣俾你打死咗嗰陣時候，你班差佬會唔會負責啊？又或者你咁樣講啊？如果係因為咁樣而不幸真係俾你班撲街喺度殺咗嗰陣時候？佢哋成家點樣啊？你成日又話警察又有仔女啊，又有屋企人咩？佢哋冇噶，咁你会点样啊？你哋要有咩补偿啊？我可以夠胆啊，200%肯定啊！你哋一啲赔偿都冇，唔好讲赔偿，协议你都唔会有。你班咁嘅差佬，而家根本上全世界都系憎你噶啦，就系因为你哋做啲咩，直头系屎忽嘢啊！ 主要系冇一个无辜喎，你而家仲留喺入边嘅，你系即系点讲咧？即你是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你还留在那个机构里面，他整个组织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他宣扬那样东西就是这样，他洗脑都是这样的，他什么原作级什么协会什么柒全部出来讲东西，喂，都是屌柒你的市民，你们都是暴徒，是不是？他们觉得自己开枪是没有错没有问题，而在后备那些人呢，他们没有出去开枪，你不要以为他们啊好彩定什么，他们很不抵的，觉得很不忿，你为什么不是我出去开枪，是你们开枪？ 仲要成日说又说什么我尊重你们的游行示威自由，但是你们又不可以搞破坏咁嘅嘢，咁我想问一下啦，我用你嗰套，我乖乖地，甚至乎我唔行落去马路，我喺行人路度行，我听晒你哋话， 由行人路在灣仔在銅鑼灣慢慢走到去金鐘灣仔、中環那些地方了，跟住林鄭一句都不是，是啊我照過那怎麼哦，即是是啊，香港有表达言论的自由啊，但是他们亦都有 不听不听的自由， 不撚你不撚你哋你嘅自由啊，系咪要咁样讲啊？个问题就系喺呢度啊嘛，你唔听啊嘛，唔听我哋咪要做嘢咯。 即所以点解喺几年前咧，而家四年开始有啲叫勇武派嘅出现咧？咁、喺主流社会嚟讲咧，都系俾人哋闹噶啦，即系话系鬼啊，咩破坏运动啊，咔咔嗰啲，即系你哋。試下咪知咯，屌你係咪先？即係而家就係有堆人，其實好早時已經試過曬所有方法，同埋睇得好清啊，即係心水清啊，就知道你一百萬人、二百萬行出嚟，佢都唔會射你啊嘛。咁而家試一試咪知咯，好啊！一百萬行出嚟，佢夜晚未夠十二點，佢話我照樣恢復 二度，排曬 schedule 添啊， 恢復二度繼續，拜拜，即係唔撚理你啫嘛。咁所以咪星期三即係去到。即系六月九号一百万冇人理啦，夜晚俾人打啦，啲人六月十二号咪啲人升级咯，即系喂，其实嗰啲嗱，嗰啲系冇政党吓，冇人带领，全部都系可能僆仔或者网民，唔一定系僆仔嘅，咪网民咯，市民大众咯，群众自发，咁大家就系倾好条数，就系话我哋而家要包围你，你唔肯撤咧，我哋三点钟咧就要包围立法会，就攻入去啦，咁样冲入去啦，咁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先威胁到佢噶嘛。咁当然亦都系佢自己柒啦，佢攞啲差佬周围乱咁射，咁啊做衰咗公关啦。咁但系真正威胁到佢嗰一下，应该咁讲啦，就唔系话冲入去嗰下威胁到佢，而系你话到俾佢听，呢一百万人咧，佢唔系斋行，呢一百万系会真系搞鸠你，用唔同方法，即系可能入边有五万人系会去冲击嘅。有二十万人可能是会去搞挤提的，有二十万人去周围唱鸠你的，是不是？即总之这一百万人是会做事的，但如果你说一百万人我们赖在条街上不走，或者我一百万人走去攻入礼宾府，攻入去政总啊、警总啊，这些他还怕啦，当然是不是？所以真真正正是六月十二号那一下是被他见得到，六月九号一百万人他们不是流的，即是会有人真的会动你的，咁嗰下佢真係驚啦，因為佢之前嗰下仲有哦估到啦，一百萬人遊行啫嘛， 數字嚟嘅啫， 估到噶啦，咁一定會有人衝擊噶啦，唔係我一千幾百啊嘛，夜晚一千幾百啊嘛，預咗噶啦，我咪冇嚟震下咯，你哋一定係咁啊，一定過直噶，和平示威遊行嘅，你一定就會話嗰班暴徒去破壞運動，所以我哋 OK 嘅呢個講法，我哋接受嘅，即係政府嗰種，所以佢日頭咧就會俾民陣你哋去遊行啊，定點啊，幫助曬你，哇個畫面好靚，即係警察又好合作啊，屌你老母又好撚和平啊示威咁樣，到夜晚嘅時候。唔憤氣啊嘛！啲人其實嗰晚真係你一百萬人出完嚟之後，佢宣布咗會恢復二讀，然後啲人先至去真係衝個立法會啊嘛！ 的確係， 係因為佢恢復二讀，因為佢係無視一百萬人行出嚟，然後啲人先至喐嘅，即係啲僆仔先至去喐，佢先去衝啊！咁但係你哋又割席啊嘛，咁所以佢夜晚唔係咁打柒佢哋咯，日頭係俾你繼續行咯。 基本上亦都有係唔少嘅人係聽到，喂諗住，唉。今次都是鳩行的了，唉，算了行了，行完去打邊爐了，食食下夾緊塊夾緊塊美國牛肉咁樣，哇！你老尾，你突然之間你又話恢復二刀，撲街埋單，衝翻去佢，衝翻去政府總部嗰度，就係同你對抗。有好多人係咁啊！突然之間俾你講講嗰陣時候，我真係唔使講嘢，我即刻翻去。好啦，咁你而家再跟住之後七日之後嘅二百萬遊行。二百萬人出到嚟啦，當然啦，佢政府初都係即係林鄭佢哋班撲街都係咁覺得數字嚟嘅啫，你都係行完就走噶啦，佢初都係咁樣諗嘅。 咁而的確都真係， 的確係嘅。咁不過你要知道喺依段時間中間發生咗啲咩嘢啊？咪就係有人。因為你的暴政而死了，亦都是因為咁樣有人係留守咯，唔使講啲咩噶，唔係話衝唔衝擊嗰啲問題啦，我淨係講緊，如果假設依二百萬人有兩萬人佢唔係衝擊，佢坐喺馬路嗰度，其實你都已經大鑊噶啦。 咪咯，即系你点清佢啫？喂，你睇下六月十二号嗰晚啦，其实啲人好撚癲噶。六月十二号嗰日日头，大家睇到噶，催泪弹鸠抌噶。 佢亂咁抌啫嘛，係咁抌，係咁抌，攞槍掃射咁滯啦，係咁射你哋咩布袋彈啊、橡膠子彈，即係佢話射咗幾粒啫，你信唔信啊？屌你， 即 係咪先？咁即係我講埋先，咁就係日頭啲人見到啦，就好似你啲咁啊翻工，咁夜晚啲人嬲咪出去咯。喂，夜晚出去嗰啲人或者留喺嗰度啲人係真係揾命同你搏噶嘛？嗰啲我覺得嗰啲真係黐線嘅，即係唔撚驚死。日頭都見到佢開槍射頭嘅喎，你夜晚仲出去，有啲人仲要係冇防具、冇戴口罩，即係啲人係嬲到一個點，同埋真係唔驚你，真係要同你死過啊嘛！ 因為 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你講咩二萬人留喺條街度，喂嗰班人咪就係、是、其實真係唔夠佢打噶，咁唔緊要啊，你清我咪走咯，我咪上我咪金鐘走去中環咯，你再清我必去上環咯，上環必去西環咯，唔得啊必翻去金鐘咯，再必去銅鑼灣咯，走嚟走去你吹我掌咩？ 其實我覺得咁樣做係 即係韓龍 啱噶， 我就繼續拆開講啦。咁啊韓龍大家知道啦，嗰陣時世貿抗議，我望一望啲片咧，我發現其實幾特別，我哋係要同佢學習嘅，佢哋咧。譬如話佢哋係會衝擊警察啦，但係佢哋嘅衝擊係點呢？佢係立埋啲旗啊、口號啊、標語啊，一齊打鼓咁樣，好有聲勢咁樣，有節奏去衝，即係唔計佢哋係訓練過嘅軍人啦、啊、咁即係佢哋咁樣衝，衝完一輪之後咧，佢哋就散嘅喎，即係佢會翻休息，然後打鼓、跳舞、唱歌嘅喎、 啊， 即係嗱，佢哋嗰種咧唔係嘉年華，而係激勵士氣，即係兩樣嘢唔同嘅喎。你一樣嘢係純粹做，即係唱歌係娛樂嘅，即係玩又開心，嘉年華。他哋嗰種唔係會唱歌，係激勵士氣。 係啊，係啊。 你話俾大家聽個信息，我哋咧就係抗議緊，我哋反啲乜嘢？即係譬如話，我哋反送中嘅，跟住唱歌跳舞話俾人聽，然後我哋再衝。 係 咁嘅樣，個標語信息全部出曬嚟。 嗯， 好啊，到去打街頭嘅巷戰嘅時候，點樣打呢？佢分三隊人喺度跑，佢唔係衝擊你喎，佢係攬住支旗，成隊人喺度街度跑。 系啊， 我就喺度跑，跟住啲差佬点啊？啊，你唔系冲击我，咁我点啊？追你啊？你又追唔到，系咪先？即系佢条街度走嚟走去，我而家唔系要就系守敌阵地战，亦都唔系要攞你地方。总之我喺条街度系咁走，即系譬如我弥敦道由头走到尾，你差佬你追我一笨， 系啊， 你一截啊，咁我走内街咯，系咪先？周围走咯，就系咁嘅样咯。 你一勾起我当日嘅回忆啊，因为嗰日咧，韩龙佢哋示威嗰日咧，我就正正系喺洛克道嗰度嘅，我系 即系睇住啊嘛。 因为咁啱嗰晚咧，即系我公司就喺附近搞 annual dinner， 咁我就喺嗰度早到咗，咪睇下咯，咁啊，我系嗰下我系真系第一次见啲咁嘅大场 面，真系示威啊， 真系示威，同埋系真系嗰个震撼力，我系好呆咗啊！你头先所讲啊嗰啲嘢咧，真系。喂，在那時候香港警察一定是沒有經驗的了，但是你對著這群韓龍他們是經驗十足， 是啊，組織好了， 還要我是看到喂他們那些身形呢， 耕田而已，起碼 耕田身形，但是喂你看到就算可能好像我這樣身形那麼肥那些這樣呢都可以跑得很快的他還有他不是就這樣跑他背著一些鼓啊或者一雙二雙一合入嗰啲嘢咧， 孭住 好多架撐噶，佢哋但係乒鈴乓乓，佢哋喺我面前乒鈴乓乓咁跑嗰時候，哇咁鬼快嘅，跟住仲要你講得啱啊！佢哋咧，佢哋根本上喺嚟香港之前，根本上係做足曬功課啊！佢哋根本上知道嗱，而家咧我要點樣做？ 我行邊條路？邊條街？ 我就啱啱喺嗰下咧，佢係衝出咗去應該是電車路的位置，由洛克道衝出去馬斯道，然後 衝出去電車路的位置的時候，我就看著他衝，他不是亂衝的， 他有人揸著支旗的嘛，在隊頭， 他亂衝，他不是亂衝，總之他可能帶頭那個呢會看準時機，然後就給個色路，不用說話，一揮全部看著那個色路，轟那就去了，然後之後呢整條馬路就被他們霸了，然後初我看到他們有些人坐在地下的，跟住坐一阵之后啦，跟住警察嚟到就走，就学你话斋四散。 呢啲真系游击喎，人哋系咁走喎，同埋佢嗰种唔系个冲击，你唔系要同佢对视，净对视都唔系对视，总我系咁跑，你追我一笨。 系啊，佢唔使同你埋身肉搏噶，我同你斗跑，甚至乎可能佢哋已经都知道，你班香港警察如果同我斗跑，我哋输硬。 梗系啦，你孭住咁重装备， 咪咯？但系佢哋就算我孭重装备，都跑得快过你。 同埋其實最後佢哋俾人拉曬嘅，好多都拉咗九百幾個，但係九百幾個你擺邊度啊？係 咪先？係啦， 咪不拉咯。 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就係話大家可以去叫做參考一下啦。嗱，我唔係煽動大家，不過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一個歷史嚟嘅，我哋要好好學習。 即係你面對一個咁撚好，即係咁撚好打嘅嗰啲香港警察啊，係嘛？咁威咁惡係咪？攞槍射你咁嘅。 用其他方法咯。 係啊， 即係作為有經驗嘅人，嗰一日去到6月12號，你都只會覺得即係望門輕嘆，唉，我都過唔到去啊！屌，即係係咁抌啲嘢過嚟，又係咁射你，根本你想同佢撞都冇得撞。所以係即係嗰個2014年啦，去到2016年啦，去到2019年啦，其實真係唔同咯，即係幾個可以話幾個年代，即係警察嗰種裝備戰術方面，心態各樣嘢都唔同咗，咁而我哋都唔同咗啦，當然係咪？ 係警察嗰啲個心態其實係變得好恐怖啊！喺講翻話韓龍嗰個年代嗰陣時候咧，2000年之後嗰幾年咧。冇乜嘢噶，佢哋覺得，你哋個周圍去示威噶啦，冇嘢嘅。我攞啲盾牌都係啲好渣斗嗰啲啫。好啦，去到今時今日啦，而家嗰啲差佬咧，根本上見到你一示威或者係遊行，佢就當你係衰人。 唔使啦，見到你係後生仔已經當你搞事啦。 根本上而家你根本上呢班人呢班差佬。凡是見到有人是對抗政府或者是反政府的，你就已經視他為敵人， 或者不是，我覺得是視新一代為敵人，是啊，因為那天6月12號啊，那些他是怎樣守袋啊，即是之前12號和之前他都有守袋的嘛，啊，全香港戒嚴的嘛，啊，每一個地鐵站都有歪帽啊，成在守袋，他守什麼呢， 啊， 全部都是守靚仔， 啊， 只要你是10多、20多歲的靚仔就守你。我那些朋友在中環上班，我放工都被人鬥， IT 狗什麼背囊都被人鬥。 我有些朋友比較即叫做大個一點那些，他們大搖大擺走過，那些警察又不理他，很有趣，他 只是欺負靚仔， 欺負靚仔，你見到滑手慢慢傻仔強壯，不是你過來，但如果你見到大大隻這樣的話，喂，那些他真的警察當體 壯。那些警察本身都是弱者，本來他們都是沒有自由，他就不抵得你們這麼自由，所以我就打柒你咯。為什麼你這麼威風，這麼大聲說話，我們又不能打，我就打柒你咯，是不是？為什麼你這麼青春讀這麼多書，我們沒有，打柒你咯。本來我弱者，現在恰夠你，我是強者，是不是？ 我打贏你，啊，你 他可以很滿足感，是不是？我欺負弱小，我很有滿足感，這樣感覺。 不是我們吹水的，在每一次這些事發生完之後，你見到那班警察在他們自己的 Facebook IG update 有些什麼 post， 你見到的傻了瘋了，他們覺得自己很成功啊。 射散彈槍那個人，煲底那個人，他也出 Instagram 了，那又怎樣開槍咁又點啊？冇舉旗又點啊？使唔使 WhatsApp 通知你啊？即係佢係講句咁嘅説話啊嘛！即係佢哋冇所謂嘅，你唔需要同佢講道理嘅。根本佢哋係即係洗曬腦啦、仇恨啦，咁亦都係佢哋自己自卑心作祟啦，係咪啊？ 我覺得係懦夫咯， 懦夫當然懦夫啦， 真係懦夫嚟嘅。 喂，屌嗰班友，即係嗰個燒味店嗰個老闆咪有段錄音嘅，佢講得啱喎，即係嗰啲佢同一條喺度互屌喺度講，即係話喂，你試下。即係話佢掟磚頭喎，我咁你試下調翻轉啦，我副傑啊攞盾你掟我啊，你衝我啊，你同我撞啊，係咪先？調翻轉啦，冇所謂，我俾你立磚頭，我著副傑啊，係咪？我你副傑，你同我打， 係咯，你掟我掟我，我實俾你掟噶。 屌喺英國嗰啲紀律部隊嘅指揮官啊，或者嗰啲訓練官啊，嗰啲佢哋都話啦。即係呢個情況，你絕對唔可以用橡膠子彈啊！成嗰啲，因為點解啊？喂，人哋掉穿你，你有裝備保護噶嘛，你有盾噶嘛，即使出到燃燒彈都好，你都係唔可以即係開槍嘅。因為都係嗰句，你都係有盾，你都係有保護裝備，你係有辦法去抵擋得到，你係唔應該做啲咁樣嘢。而警察喺呢，這個即係示威場面，佢哋嘅任務係咩咧？就係，是，確保所有人嘅安全，唔係確保自己安全，唔係確保其他人嘅死亡安全，係確保所有人，包括示威者嘅安全。咁，但係當然佢哋做緊唔係呢樣嘢啦，佢當嗰啲示威者嗰啲十幾歲嘅僆仔、瘦媽媽嘅僆仔係獵物啫嘛，即係哎睇邊個準啲射頭，噗！哎中撚咗好嘢，啊開心笑你睇啲相，全部都係咁心態啫嘛。 唔係我哋吹水啦，啲記者影曬啦，哇你幾型啊！揸住嚿磚嗰下，跟住或者揸住支槍嗰下，乜瞄嗰下幾型啊！全世界都影到你啦！ 即係你哋傳嗰張相嘅時候，你係屌緊佢，你覺得哇冇搞錯，佢哋覺得好撚型啊！佢哋應該轉 profile pic 噶，佢哋想雙喺縫牆度，哇睇下幾型，我揸槍射人喎咁樣，即係呢啲就係佢哋心態。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第二節翻嚟。 好